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62章，就系喺我哋讲话之间，呢一只咁嘅仙鼠只眼睛碌咗一碌，摇摇摆摆咁就向前行咗两步，我就即刻唔讲嘢，三支枪齐插插咁对住佢。不过话讲呢一只咁嘅白毛蝙蝠，亦都算系一只稀有动物啦。如果真系杀咗，真系有啲暴殄天物。我而家心谂，嗱，难得你阿陈爷爷而家发一次善心。如果你自己飞走咁就算数啦，但系如果你真系要食人肉嘅话，咁我都只能够讲声 I am sorry 啦。我咁样一谂，我就冇对住佢嘅头开枪，我而系耷低个枪头，向佢脚下嘅部位闪开一枪，砰一声。原以为会睇到流血咁嘅样啦，但系过咗阵间，竟然一啲血水都冇流出嚟。嗰只白毛仙鼠蝙蝠更加系无动于衷，继续向我哋行过嚟，摇摇摆摆。佢呢个好似老鼠咁嘅外表，等人哋睇到觉得心底都发寒啊！我原本好有信心嘅，以为呢只白毛蝙蝠对我哋唔会造成咩威胁啊，但系点知道咁样一枪根本上就冇用，一时之间我都惊呆咗，连顾文文都讲：弊，唔通佢唔怕枪？豆腐讲：唔怕一万啊，就怕万一，冇谂到呢个万一俾我哋撞上咗添，而家点办啊？变下人，快啲谂办法，快啲谂办法！我个脑啊好混乱，不由得讲：前几日你唔系话你自己系诸葛亮嘅咩？诸葛亮，我嗰时冇讲晒啊啲话。停咗下，豆腐又紧张咁盯住嗰只仙鼠，跟住就讲：我其实咧，我系话我系诸葛亮隔篱嘅大姨妈嘅仔嘅外甥嘅后人啊！我已经对豆腐嘅智商完全绝望啦，对佢亦都唔抱咩希望。这个时候，随住呢只白毛蝙蝠越行越近，我突然之间睇个明白咗啦，原来呢只白毛蝙蝠都唔知活咗几多年月嘅，身上嘅毛量啊非常之大，粗皮肉厚，子弹打入穿过都毛层，又俾啲咁嘅粗皮硬肉夹住咗，根本上就打唔入去。嗰、那个柔韧性可能比塑胶仲要犀利。呢一次我都唔理话咩珍稀品种啊，咩国家保护啦，即刻就抬手瞄准。由于呢个距离啊唔系好远啊，瞄准啊比较容易，我就对住佢个头开咗枪，砰！咁一声枪响，我手里边嘅猎枪一震，嗰啲后坐力咧等到我个虎口都发麻。呢一枪啊直中要害，但系又石沉大海，无声无息，丝毫都冇阻挡住嗰只白毛蝙蝠前进嘅脚步。随住距离越行越近，我哋三个人不约而同就闻到咗一阵神奇嘅香味，冇错，系香味，而唔系动物身上嗰种恶臭。嗰只白毛蝙蝠身上会散发异香，咩味道呢？顾文文有啲警觉啦，即刻用手揞住个鼻。虽然系香味，但喺呢种环境散发出嚟，令人觉得好古怪。我亦都不由得諗起关于仙鼠嘅另外一种说法，就係讲蝙蝠如果活上咗1000年以上就会变成白毛。呢一种白毛蝙蝠民间就称仙鼠啊。据说由于佢哋成日都飲洞天之类嘅咁嘅神水，日久天长喺个嘴里面会形成一个特殊嘅丹丸，叫做入梦含仙丹。这种丹丸它会散发着异香，能够带人进入仙境。我正在想着，旁边的豆腐突然间生了一下鼻，转过头一看，哇，它两只眼全部都是眼泪。我即时吓了一跳，心想，喂，豆腐你掠就掠啫，都不会掠到这个地步啊，现在都未死， 但系点解就吓到喊嘅？紧接住，豆腐突然间向我扑咗过嚟，将个头就埋入我心口入边，抱住我嘅腰，系都唔放手。然之后仲要失声痛哭咁样大喊起上嚟：爸爸，你终于翻嚟啦！我知道啊，飞机失事之后，你肯定就流落咗去荒岛上边啦，系咪？好似阿鲁滨逊咁啊，艰难咁生活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你仲系未死啊，爸。我即刻明白过嚟啦，心知道豆腐唔妥，即刻一巴就刮咗落去。喂，你醒下，你睇下，我系边个？我边系你阿爸？你阿爸阿妈飞机系跌喺个田入边嘅，系鬼跌咗落荒岛咩？我系一边闹一边心里边闪过好几个念头。佢突然之间咁变到神志不清，肯定同嗰阵异乡系有关嘅啦。豆腐俾我咁煎咗一巴。但系根本上仲未清醒过嚟，佢啊继续揽住我喺度喊： 哎呀，我个亲爹爹啊！你点解一见面就喺度打人啊？ 我啊真系俾佢激到又嬲又好笑。但系随住嗰只仙鼠一路行过嚟，嗰一阵嘅异香就越嚟越浓。豆腐啊死都揽住我唔肯放手，我只能够即刻拧转个头，同旁边阿顾文文讲。我谂我哋仲系先退后再讲啊！点知道我一拧转头，又发现阿顾文文亦都中咗招，两只眼发晒直，企喺个原地嗰度系咁盯住我，目光啊非常古怪。我啱啱察觉到佢出问题，顾文文单手一抬，手上边嗰支黑盒子枪啊对住我个头，手指弯曲啊准备掹低咯。我点会谂到突然间会出现咁嘅局面？心谂。豆腐神志失常啊，将我当成老豆啫，咁啊算啦。但系顾文文，你点解会对我开枪呢？喺呢个时候，我都唔顾得谂咁多啦。我一见佢掹鸡，情急之下即刻抱住豆腐就地一个打滚，顺势就一脚踢落去顾文文只脚上边。佢嗰一枪当然打空咗，跟住就成个人扑咗喺个地下度。我顺势一脚伸开嗰个死缠烂女叫老豆嘅豆腐，准备啊爬起身，点知道我个身体啱啱一喐，大脑突然间传嚟一阵嘅晕浪感觉，跟住嗰一份咁嘅晕浪感好强烈，我几乎即刻成个脑都空晒，整个人都懵咗。当我再睁开眼睛嘅时候，不由得都吓惊啦。我发现自己坐咗喺一条木板凳嘅上边，身前系一张大台，台上边有两碗白米饭同埋一碟青菜，周围熟悉嘅土墙房、熟悉嘅家具，瞬间等我成个人都好似遭雷劈咁。呢个唔系当时我同阿爷当年住嘅老屋咩？我点解会喺呢度呢？究竟系咩回事呢？就喺呢个时候，喺隔离房传嚟咗啲锅铲同埋个铁锅嗰啲乒乒乓乓咁样嘅炒嘢声音，伴随住呢啲咁嘅煮饭声，仲传嚟咗一个嘶哑但系又洪亮嘅声： 喂，阿元仔啊，啲菜炒好啦，你过嚟攞一下。 呢个系我爷爷嘅声，呢一个被遗忘喺记忆里边嘅一幕，呢一刻。突然咁活灵活现喺我面前，有咗豆腐嘅前车之鉴，我隐约咁觉得自己可能真系由于吸咗嗰种香味而产生嘅幻觉，但系明知道幻觉又非常之唔舍得。由于我冇喐，呢个时候厨房里边嘅老人又叫咗一声啦。随住呢一个咁嘅叫声。我个脚步啊，不由自主咁啊，喐起上嚟咯。心里边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谂，哎呀，即使系假嘅都冇紧要啦，我想睇一下啫。我就跟住向厨房嘅方向行过去，一个老人面对住我，成面布满咗皱纹，慈祥嘅笑容，精神奕奕咁攞住啲碗啊碟啊咁向我走过嚟，顺便就拖住我只手行去咗饭台。呢个系一种好纠结嘅情绪， 我知道眼前呢啲嘢都系假嘅，但系又假得太过真啦。唔系，应该讲系好真。呢一刻我真系怀疑，究竟阿爷嘅消失、后嚟嘅打拼、跟住嘅破产、盗墓、仙鼠，系咪其实都系我派饭台上面嘅南柯入梦呢？或者而家先系真正嘅梦醒时分？我嘅脑里边好纠结，面对住老人同我夹送，一切就好似仿佛时光倒流。呢一种震动，冇经历过嘅人真系好难体会。但系喺我深切咁知道，呢一切都系假，或者现实当中那个仙鼠已经离我更加近啦。我应该点样先从我呢一个咁嘅幻觉当中苏醒过嚟呢？我潜意识里面仲好想同眼前嘅老人相处多一阵，讲多几句话，但系常年嚟嘅冷静理性嘅思维，等我慢慢一镇静落嚟。阿爷似乎发觉我有啲咩唔妥啦，佢又讲：，你点解唔食啊？呢条鱼系你今日自己去河里边捉噶、哦。我谂我家嘅原仔系最犀利噶啦，将来一定系好有出息啊！喂，你而家上身体嘅时候食多啲啊！阿爷一边夹餸俾我，一边摸住我个额头，想可能睇下我系咪有啲咩唔妥啊、发烧啊咁。我望住佢个面睇咗一阵间，我只眼睛就有啲发热啦，随即。我啊从个长板凳上面跳咗落嚟，将个板凳啊揽住喺个怀入边。阿爷咧就觉得好疑惑，咁啊问：喂，你做乜嘢啊？你又说搞啲咩鬼嘢咁啊？我估计自己而家个面色啊非常之唔好睇，我嘅目光就系喺板凳同埋老人之间望咗一眼，随即我抄起个长板凳就对住对方嘅头系咁拍过去。瞬间就将人打倒咗喺个地下度，接连几下，我将面对嘅人打到头破血流，哀嚎不断。呢一种伤害至亲至爱嘅感觉好难形容。开始啱啱嗰几下，我几乎系有种崩溃咁嘅感觉，但系越打就越顺手，越系打，我个头脑就越清醒。喺眼前个老人断气嘅时候，我只觉得大脑一阵晕浪，再次擘开眼嘅时候，我发现自己仍然系身处喺蝙蝠嘅隧道里边。喺一边嘅顾文敏同埋豆腐，似乎亦都开始已经恢复咗神智，两个人傻戆戆咁样掘住我。而喺我嘅前方，嗰只仙鼠都唔知几时，竟然已经瞓咗喺个地下度，嘴角里边流住血。豆腐嘅结果咁吞咗啖口水，对我竖起手指公讲：老陈，你真系西瓜嚟啦！我一直系知道你个衰仔心狠手辣啫，但系竟然辣到呢一种地步，哇，都系算绝啊绝啊！佢咁一讲，我忽然之间发觉自己嘅手腕关节就好鬼痛，我低头一睇，先发现自己手里边竟然握住顾文敏嘅相机，呢一部相机而家成部都变晒形噶啦，沉甸甸咁俾我捻喺个手入边，上边仲黐满咗血迹